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，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将相之间有矛盾，文臣大度能容人，老将明理很惭愧，一段佳话永留存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做负荆请罪。以前咱们说过一成语故事，完璧归赵，主人公是蔺相如。讲的是啊，蔺相如凭借着智慧与勇气完璧归赵，得到赵王的赏识，封为了上大夫。后来呢，秦王又提出与赵王在渑池相会，想逼迫赵王屈服。蔺相如和廉颇将军力劝赵王出席，并且设巧计。廉颇以勇猛善战给秦王以兵力上的压力，蔺相如凭三寸不烂之舌还有对赵王的一片忠心，使赵王免受屈辱，并且安全地回到邯郸。赵王为了表彰蔺相如，就封他为上卿，比廉颇将军的这个官位啊还高。这下居功自傲的廉颇不乐意了，他认为自己英勇善战，为赵国拼杀于前线，是第一大功臣，而他蔺相如是一个宦官太监的门客，只凭着一张嘴居然官居自己之上。廉颇很不服气，就决心要好好的羞辱他一番。蔺相如听到这个消息，便处处回避与廉颇见面，到了上朝的日子就称病不出。可是呢，有句话可叫冤家路窄。这一天蔺相如出去办点事儿，正好遇到了老将军廉颇的车仗。 启禀丞相，老将军挡道。转入小妾呀、 好，想象里头 啊，好好嘞，您就说这普通话行了。 转往想象里边。 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 车仗往小巷而行。 车往小巷而行啊！ 将军，将军，你看，蔺相如府上那个仆人一点样子都没有， 哼， 在主人的面前大呼小叫的， 我认为 一了几了的，